长生殿第二十段，这是唯独经典为 LiveVox 所做的录音。Live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第三十九出，司祭。捣蛋贴盗伴同上，捣蛋。旧时云祭抛公样，贴依古冠共焚香。和叹夜来风雨催花葬，喜心好戏翻金藏。老旦急急云房掩竹鸠，贴春泉树欲响淋淋。老旦舞衣诗尽余香在，贴日向花前学诵经。老旦吾乃天宝旧工人永兴事也，与念奴妹子逃难出宫，直至金陵，在女真观中做了女道士，且喜十分幽静，尽可修持。此间观主昨自西京购请道藏回来，今日天气晴和，着我二人减晒金寒，且所细细翻阅则个。场上先设金桌，老旦贴同坐翻介。金寒起，玉暗张，临风细翻春昼长。只见沉影弄晴光，菱花满空降。老旦想当日在宫中听娘娘教白莺歌念诵心经，若是早能学到，倒也免了马嵬之难。贴那热闹之时，哪个肯想到此？老旦便是昨日听得观主说，马嵬坡酒家拾的娘娘锦袜一只，还不由人出钱求看哩，何况生前。和忘了雪衣体畅，世色非空，水观法相，赢得锦袜相残，游动行人想。杂伴道姑捧茶上，玉金日下晒，香蒙雨前烹。二门仙姑减金困乏了，观主叫我送茶在此。老旦贴劳动了。杂嘿呀，一片黑云起来，要下雨哩。老旦贴快把金寒收拾吧。杂你看莺乱飞，草正芳，恰好应清明雨飘荡。老旦不是小道姑说起，倒忘了今日是清明佳节里，此时家家扫墓，户户烧钱。妹子我与你同受娘娘之恩，无从报答，就把一墨纸钱，一杯清明，遥望长安哭殿一番，多少是好。贴姐姐这是当得的，待我写个牌位供养。娘娘呵，想着你恩难庆，恨怎忘，风流陡然没下场，哪里是西子送吴王，错冤作中州为包丧。呀，亭下牡丹雨中开了一朵，此花最是娘娘所爱，不免折来供在位前。和名花无恙，倾国佳人献归皇壤，总有卖饭相老，叫不到孤坟上。我那娘娘煞，只落得望断眸，叫断肠，泪如泉，哭声放。莫行上江南路，偶踏房，花间雨过沾客赏。老汉李龟年，幸遇李莫官人，相留在家。今日清明佳节，出门闲步一回，却好撞着风雨，傲恨故国云密，白首地难忘。且喜一所道院在此，不免进去避雨片时。松影闲，鹤立场，且自站徘徊石潭上。 你看，坐列群臻，好不壮眼也。皇堂贵妃杨娘娘临位，哎呦，杨娘娘不像这里颠倒有人供养，一朝把身丧，千秋报恨长。老旦贴一面上，哪个啼哭？这人好似李师傅的模样，整身到此，莫恨煞六郡跋扈，甚逼得郡后分离，其变尽天壤，可怜小人李龟年。老旦贴，原来我是李师傅。莫不能够逢礼节殿一觞，莫揣地过仙宫拜灵爽。老旦贴出见解，李师傅弟子妹稽首。莫姑姑是谁呀？莫非永念二娘子某？老旦贴正是。莫你两个几时到此？老旦贴师傅请坐，我每去年逃难南来，出家在此，师傅因何也到这里？莫我也因逃难流落江南，前在旧风寺中遇着李牧官人，乘他款留到家，不想又遇你二人。老旦贴哪个李牧官人？莫说起也奇，当日我与你美在朝元阁上演习霓裳，不想这李官人就在宫墙外面窃听，把铁笛来偷记心声数段，如今要我传授全谱，故此相留。老旦贴为戒，唉，霓裳一曲道德流传，不想质朴之人已归地下，连我每言曲的也都流落他乡，好伤感人也。言之痛伤，既是作华清，红眼霓裳，欲仙钞密谱，弹口交心腔。他今日轻轻木头新草长，我飘飘陌路养花荡。莫敌相逢处各沾上，白首红颜对话兴亡。莫且喜天色请记，我告辞了。老旦贴且自消停，请问师父梨园旧人都怎么样了？莫贺老与我同行，途中病故，黄帆绰随驾去了，马仙奇现在城中不知下落，只有雷海清骂贼而死，追思上皇则便离远，落个冷场。那雷老和他忠魂照白日，休杀我一老气斜阳。老旦贴师父，可晓得秦国二夫人都被乱兵杀死了？莫便是朱门里人都可伤，长安曲水水犹上，莫敌相逢处各沾裳，白首红颜对话兴亡。老旦贴不知万岁爷何日回銮？莫李官人向在西京，竟因郭元帅赴了长安，兵戈宁西，方始得归，想上皇不日也就回銮了。老旦贴如此谢天地。莫日晚徒遥就此去了。老旦贴待与娘娘焚了纸钱，素斋少叙。莫现来今旨亦生存。老贴新换霓裳月色裙，莫人世几回伤往事。老贴 落花时节又逢君。第四十出仙逸，淡半仙，老淡半仙女随上，驾鹤餐鸾去不返，空回首天上人间，端正楼头长生殿里，往事关情无限，飘渺云深锁玉坊，出归仙迹意茫茫，回头未免费思量，忽见遥街起树里，菜乱气处影双双，几番抛却有千场，卧仰欲缓幸蒙玉旨，复未仙班，能居蓬莱山太真院中，只是定情之物，身不占理，七夕之梦，心难相负，提起来好不话长也，没奈何一时分散，那期间多少相关，似和声歌不断情长伴，空堆积恨如山。他那里四千旧缘愁不了，俺这里泪滴残魂血未干，空嗟叹，不成比目先遭难，拆鸳鸯说神仙伴，看了这金钗点和情犹在，遭难到地久天长梦尽寒，何时得青鸾变，把缘重续人重会，两下诉愁烦。贴上：世上蓬莱山顶望，海波清浅鹤飞来，自家寒黄奉月主娘娘之命，与太真玉妃索取霓裳新谱，来此已是不免进入。玉妃稽首，但仙子何来？贴笑介：玉妃还认得我寒黄吗？但想介：哦，莫非是月中仙子？贴：然也。但请坐了，梦中一别不觉数年，今日远临岂道来意？贴：玉妃听起，只为霓裳月在广寒，现灵心将谱细翻，特奉月主娘娘之命，访知音远叩蓬山，借当年图谱轻看。但原来为此，当日幸从梦里获听仙音，虽然磨入管弦，尚愧依稀错误，何凡禅功谬把已掉简，我寻思起转自姗姗。贴：呀，玉妃为何掉下泪来？但痛我历劫遭磨，功冷伤残，诸弦已断，休将此调重弹，凡仙子转奉月主，说我尘凡旧谱不堪应命，福气尽有。贴：玉妃休得顾惧，我月主娘娘贺，慕你聪明绝世罕，度心生暂断人间，求官恨晚，休辜负云中轻盼， 既蒙月主下访，潜到仙山，偶然追忆，写出一本在此贴，如此甚好。但是可去取来，老印下取上，谱在此。但接解仙字，谱虽取到，只是还需誊写才好。贴，为何？但你看何字阑珊，模糊断续，都染就泪痕斑。贴，这却不妨，但复谱解，如此即凡呈上月主，说梦中切记音节多额，还求改正。贴，领命，就此告别。但侍儿闭上东门，随我进来。贴，从出直到取成时。但真得恒娥子细致。贴，莫怪殷勤背此曲。但月中柳叶与水起。第二十段完，录于台北2024年10月。